嗱，喺我身邊嘅咧就係呢個郭士立牧師嘅石棺啦。佢係咩人呢？佢就係德國普魯士人。1831年咧就嚟中國沿海傳教，亦都去過好多客家啊、潮州啊、廣府嘅社區嗰度咧去傳教嘅。咁佢除咗係可以咁講中國信義宗之父之外咧，最重要咧，其實佢有另外一個角色嘅。呢個人咧係通英文啦、德文啦，亦都係識廣東話啦，亦都係識泰文啦。佢本身咧就係出任過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同香港有關嘅，就係、是。中英鴉片戰爭《南京條約》裏面的翻譯了。咁喺割讓咗香港之後咧，1843年咧，佢就嚟香港出任咗呢個府華道。府華道咩呢？就係、是、差唔多而家嘅政務司，分管華人社區嘅政務司嘅角色。咁所以佢又係一個牧師，其實又係一個政治人物嚟嘅。香港人，香港史，帶你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我係講者劉世良。 咁啊，嗱，好多人對於老董呢個議題咧，仲好有興趣。咁咧就話：喂，咁快就講完啦。咁亦都有聽眾就話：，老董家族從來都係愛國噶啦。錯，老董家族 OOCL 咧，以前個標誌係一個梅花嚟嘅。 台灣嘅 大佬，親台噶。佢伯爺啊，董浩雲，唔係親共噶。如果唔係，點會攞個梅花嚟做標誌啊？ 過去嘅關鍵咧，點解轉咗去？ 因為霍英東做白手套去救佢啊嘛！呢、這個撲街仔唔識做生意啊嘛！因為 東方海外當年係 因為董建華唔識咗， 董建華唔識做生意就中方揾霍英東出手嚟救佢啊嘛！ 唔係幾個船王咧，當年咧即係趙家啦，係咪趙咩？趙世唔知乜？ 趙世鵬嗰只。 趙世鵬、董建華同埋呢一個嘅九龍倉嗰陣時候係叫咩？ 即係賣咗俾阿長尾，即係阿吳光正嘅外父。 吳光正外父啊，唯一係九龍倉甩到身嘅啫，因為佢知道 上岸太早啊， 全球嘅航運開始 石油危機之後衰退嘛， 咁所以咧就喂佢其實唔係話親港，佢以前咧就親政權啫，即係邊個有數俾佢？因為點解當年咧佢第一個咧係揾中華民國或者係台灣咧係救駕嘅，但係咧台灣就唔理佢。 好簡單啫，坦白講啦。毛澤東鎖國嗰陣時候，有屁航運飯俾佢食咩？都冇貨出口。嗰陣時候台灣有啊嘛，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叫做咧權力喺邊度就跟邊度揾食。但係始終都有條底線嘅，我覺得。 真正愛國得一個啊，叫霍英東。 佢就係大陸最撲街嗰陣時咧，佢都仲係愛國嘅。董建華呢啲就唔係。喂，韓戰嗰陣時候，全世界封鎖制裁大陸，佢自己就將嗰啲盤尼西林偷運上去啊嘛，係咁樣。得到呢個中共長期，但係都慘啊！最後尾南沙發展， 南沙發展俾人玩到死， 連啲地方官都玩到佢殘啦。所以外國呢盤生意真係唔係個個做得掂嘅，真係。我估董建華賣咗 OOCL 咧，嗰個作價咧都有一大嚿錢咧，就俾佢做呢啲嘢㗎啦。因為佢賣咗啦嘛，東方海外。好啦，佢做特首嗰陣時咧，東方海外又喺上海就批咗兩幅靚地俾佢啊嘛。就而家變成呢個東方曼克頓啊嘛。咁我嘅利益就攞曬噶啦，我覺得已經係咁點都要好似阿七咁幫國家做啲嘢啦，咁樣即係呢個國產007啊！我講、 知道。 咁而家你知道老董做嘢就小老保一樣嘅啫，行下就自己會爆炸噶啦。 哦，自己爆炸。 你大佬，你揾何志平、盧長安呢啲咁唔 professional 嘅人，坦白講，美國佬同你關係好嗰陣時咧， 乜都得， 係乜都得。不過佢同共產黨一樣啊，佢係一路開緊你哋 file， 收集緊你哋幕後做緊咩嘢。不過因為我唔視你為敵人，所以我唔會喐你。但係當我而家進入一個新冷戰，你埃爾多安、普京三大獨裁者搞一帶一路嚟去喐我呢個領導嘅地位，我而家就要報仇啦。 最重要其實咧係2025中國製造 Made in China， 我覺得都係假。我覺得都係假。你問我中國解放軍嘅軍力可唔可以遠洋作戰？喺南海做咗呢個人工島之後，可唔可以咧個軍事力量一路伸展到個印度洋？包括2025 Make in China， 其中一樣嘢最搞笑咩？話航天科技打冧美國啊嘛！喂，大佬，你而家當睇戰狼啊？你自己吹就得噶啦！我唔相信美國佬嘅情報係唔知道中共呢啲嘢係紙老虎嚟嘅，佢係吹俾自己人睇嘅。但係美國佬而家當咗你係薩達姆。你記唔記得薩達姆當年嘅罪狀係咩啊？叫做大殺傷力武器， 跟住揾唔到嘛， 係零啊！頂你懟冧咗薩達姆，殺埋佢之後都揾唔到啊，係零啊！所以咩啊？咩 Make in China 2025啊，厲害了我的國啊！ 或者解放軍在南海擴張啊，中國有呢個核武可以即係攻擊美國等等呢啲嘢。 吹嘅啫，吹嘅啫。 唔係共產黨就諗住吹嚟咧，就俾大陸嗰啲五毫咧，即係喂佢哋 民族主義 者呢個大麻，喂佢哋食大麻就變成民粹加民族主義，就鞏固 自己嘅政權， 習近平嘅政權。美國佬就當咗你係薩達姆，就將你嗰啲即係點講咧？你冇人同情你嘛？事實上薩達姆都係㗎、 嗯， 你又用毒氣殺嗰啲庫爾德人又剩。好啦，當美國佬話有大殺傷力武器嗰陣時候，其實歐洲嗰啲國家大家都翹埋手，大家都情報組織都知係冇嘅。 唔係當年我都 話你美國搞嘢，我邊有夠膽出聲啊？ 唔係當年我有個抗議㗎，我有個抗議，我反美㗎。 你係你左交 咁，你而家咪反美咯？ 唔係嗱，但係咧有，我覺得有少少 difference。我自己個人意見覺得同。即係薩達姆有 difference 係咩咧？薩達姆咧就真係冇諗住咧搞你美國嘅，但係咧習近平你搞無論係叫做咩咧，喺南海嗰啲嘅嘢，你喺度猛咁 都 興建 都有，咁佢喺中東係製造咗一個對美國佬嘅利益最大嘅麻煩嘅一個人。 嗯，伊拉克問題啦，嗱你見到佢而家美國 同埋以前你伊拉克係我條僆嚟噶嘛，因為你去對付伊朗噶嘛， okay. 所以。一路喺度即係提供軍事武器俾佢哋同伊朗打交，咁後期因為發覺你唔聽話啦，第一就係侵略呢一個科威特啦，已經其實原諒咗你一鑊。 但係我覺得美國佬都唔係呢個問題，特薩達姆都係佢養大嘅嘛。個問題係反恐戰捉唔到拉登，係咪啊？你係咁轟炸呢個托拉波拉都揾唔到佢。好啦，喺阿富汗遙遙無期，你對美國嘅 轉移視線， 共和黨嚟講。 轉移視線， 你睇到而家最終揭出嚟就係副總統 Dick Cheney 同埋呢個國防部長 Rumsfeld 兩個人搞出嚟嘅喎。 你唔知當年啊，英國嘅 Tony Blair 都孭曬飛啊，因為佢 支持啊嘛， 佢支持美國佬去搞呢個伊拉克嘛。 唔係，所以我就話今日中共嘅處境其實同薩達姆係差唔多嘅。你問我， 即 係明屈嘅，佢 有啲可憐啊嘛，你 唔係可憐，係抵 Q 死。薩達姆都係抵 Q 死，不過美國佬都係屈你嘅，就係話你咩厲害了2025。喂，大佬，你個航天科技業要2025打垮呢個美國，將美國嘅所謂嘅尖端產業打垮。你做民意調查，但你唔好睇嗰啲五毫嗰啲即係共青團嗰啲賬户。你真係喺香港做個民意調查，有邊一個人信？你問曾玉成信唔信咧？如果曾玉成 off the record， 佢都話俾你聽，屌你傻嘅咩？ 其實我覺得咧，美國係救緊中國嘅， 係咩？ 我覺得你一帶一路就同昔日嘅所謂嘅朝貢，其實個效果係一樣嘅，就審錢叫做。 你睇阿馬提爾咪咯， 一樣啊！朝貢係咩咧？就話、是、哦，你嚟朝貢我咧，於是咧，本來100蚊嘅貨，我用10000蚊同你買，就於是咧就國庫空虛，搞到你而家一帶一路啦，美國佬。連埋呢一佢嘅所謂盟友啊，佢啲即係叫做叫佢嘅即係好似馬哈提爾啲啦，咁嘅馬仔啦咁樣，去 stop 你一帶一路咧，多謝美國啦！你一帶一路咁樣做落去，你死梗噶，根本你成個中國你所謂嘅有嘅所謂，我好有錢，好有錢，印銀紙。 但係你而家 feel 唔 feel 到？我覺得而家美國係進入一種類似麥卡錫主義嘅時代。 feel 到， 我 feel 到嘅。其實佢喐董建華咧，我 feel 到嗰種麥卡錫主義喺背後嘅。嗱，你問我董建華係一個白手套，係人都知噶啦。佢嘅中美交流基金會係幫共產黨去做統戰，美國佬唔知咩，一早知啦。 一早知道，知道。 喂，大佬佢喺 John Hopkins 做咩？佢點會唔知啫？ 即係佢其實而家抄翻咧90年代尾嗰種中國威脅論，開始抄翻。 但嗰陣時喺輿論做勢，而家唔係喎。而家係喐 Q 你噶。 我 所以我話老董有得震冇得瞓㗎，其實 阿世良所講嘅就係個差別喺邊度咧？知咗好耐，但係嗰陣時你仍然我策略夥伴， 我有得你 咯。 我有得你。 喂，當我如果是你而家將你 position as 一個主要敵人，我要打殘我，我一定打你馬仔。 我話俾你聽，你嗰啲 Google 點解嗰啲工程師會起義啊？就係唔准 Google 呢間公司入大陸，去。因為大陸要求佢進行內容審查，而去設計一套嘅 search engine。是有呢個咁樣嘅審查嘅技術，你諗下惡到係 Google 嘅工程師話俾公司聽，喂，你而家要交代你究竟做乜？所以我話呢個 Facebook 呢個 Zuckerberg 下一步就真係 Zucker 㗎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佢繼續發大春秋大夢，我唔知佢老婆係咪共產黨卧底添，我話俾你聽。 有機會㗎。 Zuckerberg 仲大鑊過 Google 啊，我覺得。Google 而家掹得翻。 喂 ，Google 係因為嗰啲工程師起義啊嘛。 係啊。 Zuckerberg 如果真係入大陸嘅話，死得我話俾你聽。 因為佢而家喺其他世界各地嗰個嘅形象越嚟越差。 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國際形勢嘅轉變嚟嘅。當日本來即係奧巴馬臨最後執政嘅年代咧，就係、是、俄羅斯本來係美國最大嘅敵人嚟㗎嘛。咁後屘因為由於普京同呢一個嘅阿 Trump 嘅關係嘅問題，甚至乎而家開始講緊通俄門嘅問題咧，其實你有冇發覺？反而而家突然之間咧，呢一個咁嘅國際政治嘅三個關係咧，係向咗另外一邊傾斜嘅喎。 嗱，美俄中從來咧 都係一個巴黎， 都 係 一個三角關係嚟嘅。由老毛開始，當初一面倒親蘇，然後執行史太林嘅命令去攻打朝鮮，結果引發呢個殘戰。 嗯， 跟住到七十年代，基辛格派密使訪華，然後建立呢個關係，聯中制蘇。 嗯。 就拉1972年就拉攏咗呢個中共同蘇聯對抗，然後全力打殘呢個蘇聯，由列根年代開始。 係， 結果1989年懟冧咗呢個蘇聯。 跟住就 而家你問我普京，你見到最好就係你睇貿易戰，普京有冇表過態？ 冇啊， 大佬佢都唔知幾 happy 啊！你問我， 唔係所以佢美， 你睇俄羅斯傳媒點樣寫一帶一路啊？ 所以美國 喂大佬呢個係對俄羅斯利益最大最大嘅威脅，係勁過美國啊！ 佢而家內部咧。佢有反制嘅，因為點解咧？你嗰幾單醜聞咧，包括喺選舉嘅時候點樣用嗰啲經費啊，去揞口嗰啲咧，而家你嘛嗱，所以咧你話好難判斷最後嘅結果係點解咧？因為嗱內部呢個 CFO 嘅 Trump Organization 嗰條友俾人拉咗啊嘛，大佬，因為嗰條友係俾佢有呢、這個免被起訴嗰樣嘢咧拉鬼咗佢之後咧，即係 Trump 個 CFO。其實美國很多嘅傳媒咧就係大肆報導呢樣嘢 嘅。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形勢咧，就算 Trump 落台咧，都 但係 都唔會影響，因為你 啱，因為點解咧？嗱，佢個關鍵係在於咩咧？佢呢個拉扯係在於咧，因為你 Donald Trump 有好多醜聞 ，OK？ 佢其實就係想咧，就係令到 Donald Trump 咧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落到台啊嘛。但係我覺得未去到嗰個位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嘅形勢就在於咧，就係美國嘅朝野咧。部分啊，特別喺個 Congress 裏邊咧，有好多人係唔妥老共噶嘛。 嗱，喐中共呢個係朝野共識嚟噶。 嗱咧，最新一個新聞，最新嘅真係最新呢、這個美國兩黨議員力推法案，點啊？做咩法案？應對中國開徵公債税。咩、叫公債税？即係你攞我美國國債啊？得，你賺錢我同你抽税。喂，點解會搞到咁咧？兩黨議員力推嘅法案。即係你睇到啦，喂，依、這個係一個其實一個都係一個 indicator。而家對你中共嗰個嘅叫做對付咧，已經係成個美國共識嚟。 係啊，所以我話嗱，你 唔係嗱，我呢個要 clarify。其實我 observe 咗呢一個咧，起碼三個月嘅美國新聞咧，主流傳媒咧，我估係有七成咧係唔撐阿侵嘅。 啊？ 因為點解咧？嗱，嗰啲嗱，你要搞清楚。 唔撐阿侵咩先？ 唔撐佢打呢一場 trade war。我覺得有一個 observation 我係 observe 咗好耐嘅，佢大概七八成度，除咗 Fox、CNN、CNBC 全部 Financial Times 全部唔撐嘅，都係唱衰就係美國會輸嘅。我後屘我再睇一個英文傳媒咧，奇怪地咧就話中國會輸嘅，你知係咩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馬雲嗰個啊，我睇咗兩三個月噶啦。包括佢所有嘅即係現場嗰啲訪問啊， 莫非俾美國滲透咗？南華早報 ？No， 我覺得咁，即係大家係有 期望管理， 即係大家對自己人咧係拉住嘅，因為點解你好多喂大佬啊？你嗰啲傳媒嘅企業，喂個老細咩人嚟㗎？一定係會同老共有做生意㗎，一定係會有受呢場嘅貿易戰影響。所以我睇咗好耐嘅，過去三月裏邊，大部分嘅美國主流傳媒係唔撐嘅。甚至乎頭先你講嗰樣嘢，其實美國主流傳媒唔係講咗好多嘅咋，反而係我哋啲中文傳媒，即係例如香港嘅傳媒咧，就講好多。所以呢個我哋唔好避唔到。嗱，你每一個禮拜你自己 update 一下咧，我自己有 update 嘅就係 US-China Trade War。你睇下佢嗰啲主流傳媒咧，嗰啲 commentator， 你睇翻睇埋佢啲背景啊，大佬，你知佢可能佢啲背景係大陸受影響嘅咁樣。你睇佢咧，佢又好奇怪，大部分。不是我哋或者你星期日去講個 talk 嗰套嘢嘅喎，即係唔明德嗰套嘢嘅喎。 嗯， 唔係我諗咗好耐，點解咧？反而你 South China 就話中國會輸，中國好危險。甚至乎講你拋曬啲美債冇用㗎，大佬你咪即係跌曬價，咪即係蝕曬本咁樣。美國嘅傳媒咧調翻轉頭就話嗱，中國人要面嘅，習近平一定唔會放手㗎啦。第二有啲傳媒甚至乎係攞啲 figures 出嚟話，喂八成嘅出口中國。八成幾啊，接近九成， 不是去美國的、哦、你相信他幾重要啊咁樣。 嗱，我自己咁睇，我覺得同你相比起伊拉克，伊拉克嗰場戰役咧，包括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啊呢啲主流媒體嘅即係所謂意見領袖咧，都係 左膠嚟嘅， 俾唔係係俾美國政府 spin 咗，話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你最近睇一套戲咧，即係叫 Shock and Awe， 就係講當時美國一個獨立嘅調查新聞機構點樣去 against 緊呢一個美國政府嘅 spinning。他就話根本是沒有大殺傷力武器的、嗯、你看華盛頓郵報，你看 New York Times、 Financial Times， 他們一定是反 Donald Trump 的，我覺得在中美貿易戰裡面，因為他們根本就是 Trump 針對的媒體來的嘛， 對、啊、 就是 Trump 和媒體一向關係很 差，美國主流媒體他做什麼他就走去跟他搶反 面、啊、CNN、啊、 但你看共和黨，你看個政治圈裡面的人呢，在這個問題裡面的分歧就不多的，為中共講說話的美國的政治人物是很少的， 嗯， 所以我就話佢喐董建華，其實係發起一種類似麥卡錫主義嘅一種咁樣嘅清共運動咧，係呢個係朝野共識嚟嘅，我覺得係。喂，你董建華一路喺共和黨嘅人物係由阿老布殊嘅年代嘅喎，講緊 我嗱，我 唔係講緊， 我唔敢 小布殊喎， 我唔敢判斷，因為點解咧？你睇下最近尋日定前日咧，McCain 咪過咗身嘅。啊，他最後那篇宣言咧，即係臨死嗰篇宣言咧，好似星期六出嘅啦。佢依然係喐緊 Donald Trump， 佢、哦、從來都喐緊。 佢係 Donald Trump 嘅第一號對手嚟喎、哦，搞到 Donald Trump 究竟下唔下半旗，究竟歡唔歡迎佢去個 funeral 度？因為好少係話唔去喂大佬話曬佢都代表共和黨參選過呢個總統選舉， 但係佢家屬唔想阿 Donald Trump 去啊，冇邀請佢啊，其實 唔係啊，而佢最後尾嗰篇即係所謂遺囑啊，係直懟 Donald Trump 啊嘛，大佬星期六嗰篇未知星上即係佢星期一死嘅，唔知星期五定星期六嗰篇嘢冇人讀出 嚟。但係我自己咁睇，我覺得 Donald Trump 而家 同埋我覺得咧，大家睇美國政治咧，佢確實係有少唔同。第一，國會還國會，媒體還媒體。OK， 嗰啲智囊還智囊， 嗱我咁睇嘅，阿陶伯， 總統還總統， 我會覺得咧 ，Donald Trump 好明顯喺佢美國國內咧，其實有好多人唔中意佢，國民當中有，媒體更加多嚇，嗰啲名人當中好多唔中意佢，但要分開嚟講，就係話所謂嘅美中貿易戰當中咧，其中中國形象咧亦都係 deteriorate 緊嘅。 嗯， 即係話喺美國啊，所以咧咪有好多節目攞嚟笑嘅，攞習近平嚟笑嘅。而中國嗰種嘅惡形惡相啊，過去即係嗰啲違反人權啊，諸如此類，喺國際社會當中咧，就已經係即係大家都好似睇到就係話，哇，好離譜，好離譜喎咁樣。所以我覺得攻擊 Donald Trump， 就算係喺個媒體當中，或者包括呢、這個頭先你所講嗰、那個阿咩 McCain 啊。死咗 McCain 死咗，諸如此類啲，其實呢個同 Donald Trump 個人有關。至於中國會唔會成為美國嘅頭號敵人咧？呢、這、一個咁嘅即係喺同頭先世良所講嘅喺美國嘅政治體系當中，究竟係咪已經成為一個共識咧？我覺得係，因為點解咧？ 唔係我同意嘅。中國威脅論咧，對美國大部分無論民眾到主流嘅精英咧，係同意嘅。 係啊 ，OK。是不是用貿易戰這個方法呢是有爭議 ，OK？ 同埋 Donald Trump 利用呢樣嘢同習近平一樣，是玩民粹，玩呢個民族主義，找一個對手出嚟去做假想敵，亦都是同意。 係呢、這個係佢。 係咪？但係最後是邊個傷邊個唔傷咧？就當然就係要計條數啦，係咪？即係我覺得大家判斷得太早，就係你以為 Donald Trump 呢、這個你靠呢個傻佬。去或者一個癲佬，或者一個即係冇乜良知同埋冇乜無恥人咧。簡單講就係、是、去教佢搞中國咧。我覺得喺呢一個問題上，我有保留嘅。 嗱，以往咧就點解唔會搞中國咧？好簡單嘅啫。你去到國務院，你問嗰啲嘅外交官，你問嗰啲亞太事務嘅呢個咩 Susan Scott 啊乜都好，佢都叫你唔好搞嘅。 嗯。 點解咧？就因為你一搞清佢冇飯食嘅。 嗯。 但係 Donald Trump， 你見到佢係第一，佢對白宮嘅官僚係相當之厭惡。第二，他是不信他外交系統的人， 嗯、 所以你看到他在朝鮮問題，他都是 overrule，override 曬佢哋。 係啦，即係佢 就算六月的談判本來已經是有共識的， 我相信你問， 跟住 overrule。 而家你問香港住香港的美國領事，他都不會支持 Donald Trump。我話俾你聽， 啱啊！ 呢、這個就是美國官僚系統的反應嚟嘅。但是你看翻共和黨在 Trump 上台之前，美共和黨的鷹派一路 對中共威脅論嗰種嘅立場，你就知道咧，嗰、那個係共和黨高層嘅共識嚟嘅。 我睇咁過埋呢一次兩 中期選舉十一月之後， 中期選舉第二，大家個醜聞炒成點？因為點解我係佢都會㗎？第一，喂，我有醜聞纏身，我一定係投降外交。 啲嘢俾 A V 你狼揞口費嗰啲 no big deal， 真係唔會落台嘅。 你嘅 C F O 俾人拉咗嘛，大佬？你的 Trump Organization 的 CFO 被人拘捕了，大哥，喂，香港傳媒就沒什麼報道，但美國的傳媒就大肆報道，因為他說這鑊就是在他棺材的最後一口釘嘛，他說是這個 Donald Trump， 因為為什麼，喂，你拿著你的整個財團的 CFO， 就是看到你的錢問誰借啊？ 俄羅斯佬有沒有給錢你啊？這些東西咯， 全部去接，習近平有沒有給錢你啊？所以我覺得他是對的，即是從 Donald Trump 的角度不錯的，即是我們分析而已，不要說誰是錯誰是對，就是他一定是透過這一場貿易戰去攞回自己的支持，就是搞民粹、搞貿易戰，找最大的敵人。但最後究竟他是幾時停呢？我就覺得差不多是兩會選舉完之後就差不多了，或者他醜聞基本上是沒什麼的時候他就要停了。 停貿易戰不代表中美關係那個對峙或者那個角力結束的，我覺得很簡單，對美國佬嚟講， 我覺得停不到 啊。唔係停停唔重要啊！你諗下下一步就是貨幣戰爭，我覺得已經嚟緊㗎啦。 佢已經開到聲，即係阿 Trump 啊，喺嚟開會之前，第二次呢個貿易戰開會之前嗰、那個，佢已經將成個矛頭又拋出呢、這個所謂嘅貨幣操控， 操控貨幣，操控人民幣貶值。 嗱，你而家懟冧共產黨兩招啫，第一招就係委內瑞拉式嘅通脹，第二招係咩咧？失業。企業工人下崗，失業造成的群眾不穩定，然後變成共產黨內部的矛盾。 嗯， 貿易戰的結果對中共最大的傷害，其實是中國的人民，不是中國共產黨。你記住， 這個先大禍， 係咪？所以我就話，究竟你要想清楚，而家在美國眼中，他的敵人是九千幾萬人，定是呢個十幾億人呢？我覺得是九千幾萬人嘅啫。好啦，如果是九千幾萬人，即係九千幾萬嘅共產黨員啦。嘅話咧，佢真正嗰、那個嗰把劍，好多人都問美國嘅意圖係乜嘢啊嘛？美國想 achieve 啲乜嘢啊嘛？ 嗱，我就唔可以用翻我哋 貿易戰係 achieve 唔到嘅。你問我 九十年代同埋二千年嗰陣時候咧，美國用佢個道德高地，即係講人權啊、成成咧，係嚟比較。佢真係嗱，學你話齋 ，Donald Trump 一上台之後，佢真係話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即係我哋係喂第一 NATO 嗰啲錢，我唔會俾噶。喂，大佬你要分翻啲帳㗎。喂，大佬墨西哥又喂，大佬你唔好。嗰啲毒販啊，嗰啲強姦犯啊，走曬我哋美國。佢冇咗呢一個世界警察嗰樣嘢嘅話咧，佢就唔會咁做，佢就諗緊自己啲盤數。 喂，如果你係美國佬，我都話，如果我係中香港人，我睇翻，點、你由克林頓年代到奧巴馬人權外交咩希拉里啊，全部都係廢話，全部係唔 work。點解啊？因為你對住嗰個爛仔嚟噶嘛，你對住嗰個最狡猾嘅農民。我話俾你聽，共產黨一個農民政權，農民有兩種特性，你係唔明白，一種叫狡猾。是一種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是他沒有道德的，其實他為了利益他可以怎樣 搞得掂他咯， 是爛仔對爛仔。 我做下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啫，我講下反嘅意見。 唔係，我就話貿易戰是會結束是不緊要，因為大家七雙拳。問題貿易戰是懟唔冧中共，真正懟冧中共的一定是貨幣戰爭。 你寫過啦，何青年那篇嘢資爆啊嘛。 係啊，資爆一定是你睇到而家人民幣一路貶值，他為了對沖嗰個嘅 貨幣貶值。 佢 唔係佢放為咗對沖呢一個嘅關 税，一路放棄捍衞人民幣嘅匯價。你而家睇到啦，嗱，坦白講，大量嘅資產會繼續外逃，所以好多人話香港樓市會轉弱，我覺得唔係。當佢資產資金外流嗰陣時候，第一步一定嚟香港，將人民幣資產換成港幣嘅資產，因為佢人民幣預期佢會一路繼續跌噶嘛。共產黨已經放棄去 defend 呢個匯價啦。好啦，跟住下一步咩啊？印銀紙，你問我，你諗都諗到，唔使水晶球嘅真係，唔使咩嗰啲咩留學啊，咩中財經委啊嗰啲國務院下邊嗰啲咩小組印銀紙，温家寶都係呢招嘅啫。零八年之後狂印，香港點解咁大鑊啫？邊個搞香港都死嘅，其實係香港樓市關咩土地供應啫？喂，大陸係咁印銀紙嘅話，嗰啲錢嗰啲資金係咁流出嚟，你幾貴嘅嘢佢都買，因為佢啲錢係唔值錢嘅嘛。其實好啦，去到一個地步。他以為毛澤東年代閂起個門，自己狂印銀紙係冇問題嘅喎，其實，因為他同國際嘅 唔接軌啊嘛，唔接軌啊嘛， 接軌啊嘛。但係當佢同國際接軌嗰陣時咧，這個印銀紙嘅策略咧就會觸發資爆啦。其實係， okay. 你問美國佬真正嘅意圖不在於通過貿易戰對冧中共， 你當那些美國那些學者傻的嗎？ 他在 defend 自己利益的， 他在 defend 自己利益，第一，第二就是嚇退你，他真正要搞你就一定是貨幣戰爭了，你看土耳其就是，是吧？ 埃爾多安就是出事，就是這 個，就是貨幣戰爭的，其實是 他更慘。埃爾多安大鑊就在於他，第一他叫他的國民去換美金，換翻啲即係拋美金啊！屌，但係都揸住美金嗰啲有， 所以 佢話呢個係一個國際陰謀啊！咪所以美國佬後屘咁搞佢咧係有道理嘅，即係埃爾多安啊，因為佢係極左翼嘅嚟噶嘛，大佬阻過我哋噶嘛，大佬托派咁。 所以你問我中共會係點咧？就係話你望望委內瑞拉，委內瑞拉你問產油國嚟嘅大佬啊，係，okay。 出石油嘅委內瑞拉個傻仔查韋斯嘅年代。仲係好勁㗎，你哋明唔明啊？仲係話點？我聯絡拉丁美洲真係對冧美國㗎，係典型左膠之中嘅極品嚟嘅。其實你睇而家今日委內瑞拉每日幾十幾萬人逃去秘魯、巴西呢啲國家，係直情係連做工程師都冇錢，要去走難，跟住攞簽證，原來 passport 都印唔到出嚟，冇郵物。 你有冇見過一幅圖啊？委內瑞拉嗰啲人咧，係好似我哋晾衫咁啊！晾住啲美金， 你知唔知買？ 點解？因為點解佢驚嗰啲美金咧？炒咗啊！大佬嗰啲一蚊嚟嘅啫，大佬。 你知委內瑞拉買一隻雞要幾多錢啊？ 係 要一個50L嘅背囊，50L嘅背囊去孭住啲錢去買呢個一隻雞， 即係要攞架貨車先搞掂。 所以你問好多人成日都話：，幾時知爆？幾時知爆？係嘛？呢個都係嗰啲本土跑出去討論嘅問題，亦都係梁振英從來都唔認識嘅問題。他以為知爆就是知拿內爆，知拿內爆就當然不是知爆了，一定是外爆，我告訴你，就是說不是他內部經濟崩潰，當時德國馬克冧檔，包括日本，當他威脅到美國佬的經濟，喂大佬，日本衰退92年，日經指數暴跌，到現在都回不到上去。 Okay， 日本啊，講緊。 我哋咪休息一陣啦。 佢自己有嚟嘅，其實。 我哋好似未講啊咩嘅喎。 鍾建華 係咯，鍾建華同埋啊邊個嘅喎？ 好啦，翻嚟啊，仲要講下歐海純添啊，其實。 係咯，轉頭翻嚟。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推出咗5年嘅啦，就係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5周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每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這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覺得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